意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八庄主田芳回到九宫八卦连环谱，把所见所闻如实回禀一遍。大庄主李坤也是气得浑身力抖啊，好个不讲情面的司徒郎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但是他深知对付司徒郎不那么简单，弄不好了身败名裂，不仅抓不着韩宝物之广，相反事情会更糟，必须认真对待。李坤提议大家就住到我的八卦山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佟林呢实在受不了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佟海川那也是火爆的脾气。佟林心说话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合着别人活着都得给我办事儿，唯我本身的事情株连了这么多人，大家撇家舍业为的是什么？就盼着我官司快点了结，就这个人情我也搭不起呀、哎，合着人家大伙儿这么研究那么研究，我就等现成的、哎、我空有一身决意，一点用场都没有啊！不行，我不等了，我公开要跟大伙说，谁都得拦着，谁都得反对，这回我自己给自己做回主，夜探玲珑岛，我会会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郎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，有能耐我把韩宝物之广逮住，清国保还朝；没能耐我死在玲珑岛，我别活着受罪了。 让大伙跟着我也不伤心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天黑以后，佟林回到自己的屋了，都给他安排的，点着蜡灯，东瞎北瞎，大伙怕他窝火，来劝劝他。佟林推说身体不爽，可能比武太累了，我要早早的休息。大伙一看佟林疲倦不堪的，坐了一会儿都走了。佟林把门户关闭，窗户插上，能睡着吗？他一点倦意都没有，往床上一躺，闭眼睛琢磨琢磨，听他们谈论玲珑岛在哪个方向怎么走，在心里先画了张地图。忍到定更天，佟林起来了，周身上下锦尘利落，背背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斜挎白布裆，把应用之物全归置好了，带在身上，没走前门也没走前窗户，把后窗户推开，腾，他飘出去，反手把窗户关好，抬头一看，繁星点点，夜空寂静。佟林从后窗户出去，拐弯抹角，直接到后山。咱可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你进得来，你出不去。那么佟林怎么能出去呢？现在跟李坤是一家人了，李坤早把秘诀告诉在场所有的人，佟林都记住了，所以出去才没费劲，直接奔后山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到江边一看，这块灯光晃动，有卡子，什么人？ 我。 哪位？哎呦呦，佟侠客，这是跟八卦山的人就是一家人了，谁不认得佟林？侠客爷，您没歇着到江边干什么 啊？ 你们哪位是头啊？过了一个四十多岁的，哎，我就是负责的。您贵姓？免贵姓焦。 哦，焦师傅， 我有点事儿跟你商议。哎，侠客爷，您吩咐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只快船？烦劳焦师傅再派几名水手把我送到玲珑岛。 喂， 这哎，放心，我跟李庄主跟所有众人都打过招呼了，大家都同意我这次夜探玲珑岛是为公事，望大家行个方便吧。 啊，哎，好吧， 既然侠客爷吩咐，那我马上给准备，来准备那三号的那快船。三号的快船新下水的，两头尖大肚，吸油汽油的，八名水手，而且经常使船，非常熟练，让佟林上了船。佟林登船之后，这焦师傅不放心，亲自给掌着舵护送佟林。八名水手加佟林焦师傅一共十个人，起身赶奔玲珑岛。佟林坐到船头上，双手扶着船帮，再看江涛滚滚，星光射的水面，水面反着星光，大自然是真美。 丛林看了看，山在身边转动，空气甘甜可口。丛林心说，多好的世界，可惜我命太苦了，我就记得嘎啦，我一降生啊，从明白事儿那天就没过好日子，总是累心。现在人到中年，让我父母兄弟都不省心，全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，害得雍亲王胤禛陪着我离开北京，这么多朋友给我帮忙寻找盗宝贼韩宝之王，老天不佑，困难重重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，我这命怎么这么糟糕啊，我哪有这福分享受这自然美景。一旦老天睁眼，我把这件事处理完了，回到北京，我呀向雍亲王辞职了，带着我的爹娘家眷回京南霸州童家庄，把门一关，我忍了，还过原来的日子吧，春种秋收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何必这么风尘仆仆，每日里争斗，要活这么一辈子有什么意思。有时候佟林呢心灰意冷，有时候佟林呢热血沸腾，心呢都熟了都。哎，正走着呢，后面又追上一只快船，有人喊呐，兄弟兄弟等一等，对面船只，等一等，站住站住。借这个水音儿啊，听得非常清。佟林就一愣，回头一看，追了一只快船。焦师傅赶紧把船只一打横，等了一会儿，船追上来了。八名水手，一个掌舵的，船头上站定一人。到近前，佟林才认出来，闹了半天，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。侯大侠追上来，两船并在一处，侯廷迈步到了佟林这只船上，一把把佟林给拉住了。兄弟，你要干什么？佟林一看老哥哥呀，这么大的年纪，为自己担心。佟林深受感动，把头低下了，哥哥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要求老哥哥能谅解兄弟的心情，我要夜探玲珑岛，跟司徒朗决一高低。那位说，东侠怎么来的？东侠看出佟林思想波动，佟林不是说身上难受吗，想要歇着吗？东侠一瞅佟林说话词不达意，嘴说一套，心里想着心事呢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东侠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一琢磨，哎呀，我兄弟承受不了了，别把他逼出事儿来。所以晚上他辗转不安，想过来陪佟林唠唠嗑，给他开导开导，结果一推门关着你，叫了数声无人答言，最后东侠就感觉到不妙，用掌力把门震开，进屋一看佟林不在， 再一找佟林的兵器也不在，就知道佟林赶奔玲珑岛了。老侠可不放心，忙得跟别人也没打招呼，是直奔江边。到这一打听，说佟林刚走，焦师傅护送，说为了公事赶奔玲珑岛了。哎呀，把东侠给急的，又上了只船，在后头撵到这儿。他拉住佟林了，东侠也非常嫉妒，兄弟，你着急，哥哥比你也不次，虽然说是你的事儿跟我的事儿也不差两样，先帝呀，千万别冒险呐！人们都为你的事情在动脑筋，我相信人多出寒心，自然能想出良策来。你头脑一热，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？好兄弟，跟我回去吧。 不，哥哥， 我既出来了，我就不想回去。请您转告各位，我佟林感恩不尽，如果老天保佑我还活着的话，将来必报大恩，若该着我死，我就死的玲珑岛，我也不愿意这么活下去了。哥哥，不是今天我耍驴啊，你要逼着我回去，我就抹脖子。这兄弟不行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。佟林从来没这样过，今天他拧上。东家一看怎么劝也劝不了了，好吧，海川呢，我同情你，事情要轮到我头上，我比你还得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哥哥陪着你，舍命陪君子。哎呦，我的哥哥，我太感谢你了，这多好，追人的跟着一块儿去了。两只船呢，他们哥俩坐一只船，另一只船在后头给巡风放哨，一前一后赶奔玲珑岛。这焦师傅一边走一边给当向导，快了啊，快了，拐过这弯去，这弯啊叫鬼门关，这个地方水势最狂啊，竟是漩涡。二位侠客扶好啊，扶稳的了，拐过去，眼前江面宽阔，就见点点灯光。焦师傅一指，到了，这就是玲珑岛。二位侠客也原谅，咱可不敢靠近呐。这个司徒朗人称世界妙手啊，他跟这洋人学了很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所以把这玲珑岛修造的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。江面里头拦江坝绝湖网层层密密，一旦靠近了船非翻不可呀，咱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嗯，站着，站，停住。两只船停住了。东侠看了看，这座玲珑岛根儿细脑袋大，浮于水面，上面灯光闪闪，不用问，那是喽啰兵巡风放哨的。东侠呀，问这个焦师傅，您看，不从正面走，咱能不能绕过去？ 进不去， 从哪儿也进不去。只是后山呢是悬崖陡壁，在岛子后边可能靠近。 那好，奔后山。 船只一掉头，转出五里多地，靠近玲珑岛的西侧。哎，小船贴着岛子站住了，黑乎乎的玲珑岛就在头顶上。这水拍打到礁石上，哗， 小船是忽上忽下。东霞一皱眉，问佟林：“兄弟，咱也进不去呀。”算了，就回去吧。 不， 不能回去。佟林说着用眼旋嘛，哎，大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东霞顺着手一看呢，是一条毛毛蛋。这毛毛蛋闪亮，是一条小路，咱就顺这条路进岛。谁知这条路通哪儿？管他哪儿呢！佟林电不凝神，噌，从小船上飞身登岛。东霞恐怕佟林万一有个错呢，紧跟着也窜上了岸。回过头来告诉这两只船别动，你们就在这等着，我们去去就回。假如不回来，你们就回八卦山报信，就说我们两个人出了事儿了。焦师不点头，两只船在这等着不提，单说哥俩，佟林在前，东霞在后。东霞拽出宝剑小听风，掩护紫面昆仑侠。佟林手提双月往下一俯身，顺着小毛毛道，转着往前走。究竟这条道通哪儿不知道，下边就是大江，一脚蹬空栽进去就完了。佟林本来见水就发晕，现在也豁出去，哎，怎么地怎么地，恨不能一把把司徒郎给揪住。走出去能有二里地左右，佟林冷不丁抬头一看，唰，在眼前黑影一晃，好像这黑影手里还拎着什么家伙。佟林就一愣，哎呦，不好，莫非是岛子上暗哨不成？暗哨发现我们了，不然他不能这么慌慌张张跑，肯定给司徒朗送信儿去了。哎，不如我紧走几步把他抓住，逼着他给我引路和找着司徒朗。想到这儿，佟林一俯身，脚下加快，像箭打的一样是紧追不舍。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黑影一闪身没了。嗯，到近前佟林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大窟窿山洞，甭问，黑影钻了山洞了。佟林毫不犹豫也钻进洞去了。洞里黢黑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，冷气透骨啊！他赶紧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一下打着了。这火扇子是夜行人照明的东西，借着这火光看了看山壁里边，山洞里头全都是湿漉漉的，曲曲弯弯，不知通到哪儿。高一脚浅一脚，佟林就在后头追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呢，闷得满身都是汗，总算前面透了亮。佟林赶紧把火扇的纸灭揣进白布囊，又走了一段路，从山窟窿里头出来了。一看那黑影还在前头呢，佟林又紧追了几步，前头无路可走，黑影站那不动了。佟林追得近前，把双月一分